钱买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我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援家都冇错啦，但系讲援家梗系冇错啦。讲援家之前， 喂 ，I C Q 读唔读啊？ 啊读啊，梗系 喂 ，I C Q 咧，阿范义龙就话咧，喂，不如如果你谂住组团咧，不如去新途径一齐睇演武啊。大概 唔同啊，系真太贵咧。即系而且咧，我原来咧，我有啲 fans 咧，唔好 fans 咧，啲朋友咧，中意听战男嘅咧，系咪够清？读紧方块，谂住读紧方块嘅话，我只会系搵间。pub 啊或者酒吧咁样就封咗个场佢，咁样我哋自己人啊喺度玩咁样就可以。 喂，佢话两嚿半啫喎， 两嚿半，两嚿半，我同阿范义龙两，净睇住冇用噶，大佬去丹岭搭搭都要999啦，唔好呃我唔知价啦，暂时呢个澳未考虑。你话组唔组团去呢个大陆玩咧？私底下我会同啲朋友去玩嘅 ，OK。啊，同啲阿汪啊、阿杰斯仔啊，甚至可能系你啦、 啊、喂，好啊，知啦， 啊，咁嗰啲系咁多 ICQ 就 系 一个， 系啊，暂时 好咁啊，范仁龙收皮先啊，我话我当然我可能带埋你范仁龙去啦、啊、你想试258场定135场啊？啊，我会赞成258场，因为杰斯仔大团咧会好啦，可能好啲啊，因为带唔带团啲唔讲啊，即系10万未一撇。讲翻啦，讲翻嗰条 QQ 女啊，即系即系抢姜，你知咩叫抢姜啊？即系话咧，我喺呢个酒吧嗰时候，你即系唔好下啲的士已经翘咗手啦。喺酒吧嗰时候咧，系最先过我。喂，大佬黐线，呢啲唔系 喂真罪定假罪先？ 假啦，咪系咯。喂，黐线，呢啲唔系你做噶嘛？罪呢样我扮噶嘛？你抢埋我嗰样嘢做，咁啊更加俾我形成我。哎呀，咁样唔好去其他地方啦。我喺下面租间，即系我唔知嗰间酒店喺楼上定楼下，咁我喺楼上租间酒店俾你啦，一齐瞓啦咁样啊。咁佢乜嘢都冇讲，跟住上到去 搭住你嗰度， 一上酒店，啊唔系上酒店啊，我啦，一路拆解色中嘅时候咧，已经系身体接触又有啦，打茄轮又有啦，已经乜嘢都有啦。嗰、那个 show 咧，即系我哋本身睇酒吧咧，咁样有啲 show 睇噶嘛，啲 show 都唔理啦，已经挂住个玩色中啊，3-6又好，10-6都好。而且我咧，我饮得多过佢嗱，佢又话醉啦，佢唔得咁啊，送佢上去咯。一送佢上去几精神嘅，真唔知点解。跟住咪执一剂咯，执剂跟住咪执完一剂，跟住咪同佢去食啲嘢。 技巧点先？ 即系叫床声比较似翻个正常人咯，唔系假嗰啲咯。即系你知啦，你香港人咧，永远都系唔识分。但我都几次咯，即系有啲收缩咯，个子宫里边喺收 缩。可能你讲下点样啲叫床声究竟点样分？ 系谂下点样分呢、這个系咪真高潮定假高潮啊？ 系、 啊，我哋讲下啦咁样啊。但系今日嗱点都好啦，请得你阿 Ken 嚟嘅而家叫做今日叫阿 Ken 咁样喺香港 可能好多身份嘅、 啊。系啊，香港可能佢哋人牌。OK， 你嗌阿 Ken 上嚟咁样，你知唔知点解我会点解会嗌阿 Ken 上嚟咧？就因为咧有一日咧我就睇香港可能区啦，咁样收到个 PM， 跟住佢话阿牛。你咩呀，你要唔要啲援交资料，你知唔知你问你真係问呢个导游要唔要白粉。 唔係我见你咁多集你都好似都冇讲过呢啲咁嘅嘢，咁我咪顺便问下。 唔係我唔識。即係其实呢你好在，因为呢其实我諗住将啲网友呢係轮住嚟讲㗎。即係边个早接触我呢就搵嗰个网友嚟讲㗎。但係我係话真係啲援交。大佬我真係未试过。即系我一个处男嚟嘅话，即系如果讲援交吓，咁样所以咧嗰啲咩100蚊至1000蚊嗰啲咧，嗰啲网友好快揾你，唔使惊，慢慢嚟啊，好快揾你。但系啲我唔识讲，我系我一个挑战嚟嘅啊，讲援交系香港援交，你今年贵庚咧？ 我好细啫， 好细啫，26、27度啦，喺个样 啊，啱， 真系。扣女就得啦，都当有女人嚟啊！啊，我哋唔好互爆，我哋唔好互爆 ，OK？ 玩咗几年援交咧？所谓 其实就差唔多2003年就开始啦，咁啊计埋到而家3年 3至4年 啦，系啊系啊。 三四年前嘅援交系点玩法？ 嗱，三四年前就有同而家其实当然都有啲唔同。咁嗰阵时候同即系都仲系 ICQ 年代啦。咁啊，通常你玩嘅时候咧，你就可能都系上一啲网站啦，即系嗰啲141啊或者咩网站。咁、你跟住然之后，咁你咪即系可能佢有啲女咁，可能即系咁啱个牌咁啊，等钱使或者点样啦。咁跟住就可能就登记啦，咁跟住然之后咁咪即係话可能讲自己喂，咁我啲牌等钱使喎，有冇啲友可以帮下手，即係即係帮手啦，咁样咁跟住咁可能佢留低咗佢个 email address 咁样，咁跟住咁见到咁咪即係可能即係嗰时候我开始玩嘅时候，其实我唔即係都未知，都唔知呢啲真定假。你好似咁人留 email address 有时啲都可能即係俾啲其他嘢你㗎嘛，咁跟住咁咪你咪覆返佢喂，咁喂係咪你真係真㗎，咁跟住咁咪佢話係呀啦，咁幾錢咁即係1000蚊到咁樣啦。 即係你03年嗰次係1000蚊到。 嗰次就1500蚊。 1500蚊話你屌咩 都 OK 嘅。 OK 嘅。 即 係應該起碼比我喺呢個食超 Q 呢個女好十倍到啦，應該。 即系化妆 OK 咯， 即系话俾你听啦，我个 QQ 女同阿梁嗰样差唔多样，你讲你 我即系其实如果我唔知啦，嗱，即系总之如果我嗰次嗰个就大概17-18度，咁、个 look 你就你预翻，即系咁你都好模糊啦，咁即系化妆即系你点讲你出嚟香港？都我諗7-8分啦，即係你香港女嚟講，即係如果你話你計 QQ 女或者啲嗰啲大陸嗰啲咁多，咁就冇計啦。即係如果你話淨係香港女都算係咁咯。 當然都好索嘅，我食嗰啲好索嘅。過程係點咧？ 嗱，過程嗰次咧，其實就咁佢咁我 email 咗佢，咁樣就佢就問翻我，叫我俾電話佢啦。咁我俾呢個電話佢，咁佢第二日、第三日到，咁佢個即就打電話俾我話，問我係咪即想出嚟咁樣啦。 即係話唔係話你一俾個 email 佢，佢唔係話即刻同你出嚟嘅。 唔會，呢啲通常 到而家都唔會。 到而家都好少，我諗我都好少嘅。咁通常你即可能佢俾 email， 咁你打俾你，咁我。话约喺即系喺尖沙咀等嘅，咁嗰次就第一次喺尖沙咀，咁啊俾你话门口咁啊，咁等咗，咁佢嗰次咧，其实就即系我开头咁我打电话，原来我先话原来打电话俾我嗰个唔系真人嚟嘅，咁佢嗰个咧就系、是、我谂类似啲 agent 嗰类咁样，即系咁佢就即系咁我约我好似我唔记得嗰日约几点啦，我谂6:00到啦，放咗工咁跟住喺即系。喺美容院等，咁跟住佢打俾，咁佢就打俾我话啊，即系大家见下面，即系见面先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佢嚟到，哇，咁我见到，喂，同梁锦祥嗰件差唔多，或者上低有啲， 梁锦祥咁嘅样，你见过啦， 系啊， 啊啲网民唔好咁谂， 哇，跟住 唔见得人， 系啊，喂，原来啊，好彩，跟住佢话唔系，咁跟住话，喂嗱。我唔係嘅，咁跟住佢就話嗱嗰邊嗰條女咧就係、是、你已經 O 唔 OK 咁啊，咁啊，哇嗰邊嗰條女就好掂嘅，即係掂嘅，即係個 OK 嘅，即係總之就索啦。 但係咁樣呢一次第一次嘅經驗好似唔似係援交喎，好似真係玩高中咁上下啫喎，係咪啊？ 睇下你點睇，即係其實你因為你呢一樣嘢，其實嗱嗰條女其實佢都係。即系读书嘅，咁佢都系因为即系等钱使，咁啊即系做嚟叫做嚟，即系做 part time 咁嗰类咁样，即系佢可能系即系突然间冇钱咁做一段时间，咁即系咁佢喂，咁你好难讲话佢系咪高中咯？因为咁佢可能佢唔识，咁啊可能有人问佢喂，你又等钱使，不如喂我帮你啦，咁我帮你搵啦，咁。咁即系就你其实你好难讲呢类点样叫唔叫做援交咯？ 你年中援交过几多个女仔到咧？一年平均 一年计嗱，如果其实即系之前排叫做即系可以应付得到嘅，咁我谂一个 性能力应付得到定系荷包应付应付得到先？即系你清楚啦，荷包应付得到同性能力应付得到两件事。 咁即系两方面都有啦。咁好啦。 咁一 個禮拜都係好簡單啦，我最直接噶啦，嗰日最巔峰，我問阿麥國峰係咪做最 最巔峰一個禮拜兩次到？ 嗯，哇！咁樣年中咪 唔係咁你咁你唔係個個禮拜都咩嘅，即係都出嚟嘅。講真，即係你有時候即係你啲援交嘅，講佢邊有咁多女啊？講真 ，OK。嗱咁樣平均我當你一個， 你當一個月一次 啦，一次啦，咁一年就12次，你玩四年就48次，哇！你真係師傅嚟㗎啦。咁樣我想問啲價位，即係有冇個平均數呢？ 我嗱，如果你咁樣講呢，其實就好難。我諗你預係大概1000至1500蚊 around 呢個數，咁就你話1000蚊一 Q， 係冇啊？我都試過1000蚊兩 Q， 我都試過。咁你話最 1000蚊兩 Q 就平均5嚿水 Q 就好抵喎。 係啊， 香港嚟計 嗰個同埋嗰條女好正添，即係嗰摸呢啲就可遇不可求嘅，講真。 年紀個大細， 年紀大細其實就 最大同最細啦。 最細16會有， 16都有。 對，我聽過其實15有啲就即係博懵都有啲人咁。咁最大學即係我諗其實都唔會好大，我諗就去到26歲到。 即係想玩下啲30零歲人妻呀、啊、經驗豐富嗰啲就應該係 比較少。即係我以我所知有做有啲做可能大肚婆，即係可能講31、32嘅都我見過，但係我自己我就唔鍾意。 大肚婆梗係啦，呢啲真係收幾錢啊？ 嗰次佢都係收1000蚊，叫但係佢要即係佢要你去觀塘囉，即係反而就即係我有個麻煩啲。 咁咪粗心大細，你叫佢你去咪佢叫佢邊去邊囉。 呢啲我 當然我 冇咗癖好㗎喇。 即係我同你都未搞啦，老婆你黐線，即係搞人大肚有機會啫，搞爛大老婆唔搞啦。咁樣去觀塘，咁你嗱我係即係啱啱你講話第一次喺美麗華，咁即係你去搞嘢嘅地方應該係尖沙咀嘅時租酒店啦， 是啊 或者係可能比較貴啲酒店啦，美麗華之類嘅酒店啦，咁房租邊個俾呢？ 房租一定我哋俾啦， 嗱即俾嘅，好啦，點解會有啲係去尖沙咀，有啲會去觀塘，多唔多去觀塘呢？ 觀塘，我諗其實嗱，你好睇視乎嗰個女嘅即可能嗱，如果你好似嗰條女，咁佢係本身做 OL 嘅。咁佢可能本身銅鑼灣翻工，或者佢自己住元朗或者咩，咁佢放工，咁佢冇所謂㗎啦，咁咪順便可能約咗 friend， 咁咪之前即係可能咁咪約你可能六點半出嚟，咁咪即係可能喺旺角假擠，咁咪跟住賺少錢，咁咪 OK 囉。咁如果有啲嗱好似可能佢根本可能同屋企可能16、17歲嘅，咁同屋企啱啱反咗面，咁跟住然之後就出嚟，即係可能自己搬出嚟啊，同 friend 住。咁你要可能其實佢嗰個月都已經可能即係啲月租啦，即係啲租金 成 問題。係啦，咁可能未即係可能未啱啱翻完學，或者咁上網話叫你不如出嚟，咁可能喂冇錢喎，我連出旺角都冇錢啊，講真，可能我袋得翻10-20蚊。咁你可能咁咪跟住咁咪話叫喂，不如你過嚟咩啦？咁最多平啲俾你咁樣咯。 平到幾錢呢可以？ 我諗最平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佢都覺得自己即係佢都唔想做咁多個位，佢都覺得自己有啲知識嘅，我諗都800蚊到。 800蚊到。 係囉。 咁即係800至1500蚊就可以玩一件女。咁嗰件女如果冇錢嘅話，可能係16、17歲。咁16、17歲我唔建議啦。咁18、19歲嘅都係。 其實佢哋好少話即係同價，即係同年齡同價錢掛。其實都我諗佢哋其實就你可以話有啲21、22都可能叫價1500都唔出奇。即係呢個其實係睇佢自己標價，而都即係可能佢覺得佢冇客嘅，或者佢想即係佢覺得佢即係覺得有啲知識嘅，咁咪即係1500咯。咁但係即係呢個價錢其實就好難咁去定咯。 哦，即係海鮮價嚟嘅， 係 啦，我可能隨我個心情而變嘅，譬如話我係Coco 咁樣，我開價呢個1500蚊，咦，無人問津喎、 哦，係啊，會啊， 咁我就私人減300啦，1200蚊啦，我呢個活潑而可愛嘅 Coco 啊，咁樣1200蚊，咁就睇下到時有冇人去 search 佢。 咁但係即係我諗都會有啲人講價，即係可能佢即係你本身你話開1500，咁啲友可能 add 咗佢 MSN 或者ICQ， 咁之後可能如果 喂千五唔得嘅，咁我千三，咁我嗰条如果条女觉得千三都 OK 嘅，争少少嘅，咁咪都千三咪照 OK 咯。 其实好简单啦，即系搞嘢啫。千五又好，千三又好，千二都好，都睇个上头啊。咁喺个隔住个互联网，我又唔知咩上头。咁我即系个样，我唔知啲咩嘢样。咁我系咪可以问佢攞张相啊？或者 嗱呢、這个就要睇啦。即系喂，有啲就佢会俾相，但系咧有啲佢就唔会俾嘅。咁但系有如果佢唔俾相，我通常就话可能出到嚟，如果觉得大家唔啱嘅。咁咪即係可能你俾返100蚊我到車費的士費咁樣。 嘩呢、這個服務喺度真係點喎點喎。 喂但係喂但係呢喂嗱講真其實有啲。 喂我哋乜咁樣先。唔得嘅多唔多先，即係問你到時會俾返一嚿水車費佢嘅多唔多先。 我如果唔得我唔會嗱即係講真衰啲，我唔會俾一嚿水，我會放飛機咯，如果唔得嘅話。 點放飛機啊？ 嗱，咁通常就好似佢俾電話，大家都係喺，即係佢唔會上房先。大家通常就可能喺啲地鐵站或者喺啲某個地點約咗。咁跟住咁有時候咁，就算早到嘅，可能都會就有弟弟話未到，咁跟住話條女問條女，喂你到未啊？跟住佢話到啦，咁我問，可能我問翻佢，喂你著咩衫㗎？咁喂到時我有記影啊咁樣。咁喂，咁有我咁我着橙色衫，咁跟住，咁你大概喺嗰度行過，見到喂橙色衫，喂呢、這個，喂真係滿面 都係係啦，咁嘅樣， 咁你大咁你識電話咯，咁啊。 哦，咦？即係而家啊 ，Hand 就冇問啦。而家有一個老行專教你點放飛機。 喂，但係嗱呢個唔一定 work 噶，總之就係即係呢個都嗱你唔嗱你要冒住俾人喺呢個網站裏面。喺度唱，即係可能唱 到19几万个 nickname 啦，大佬。 喂，咁佢可能你俾咗電話，佢可能佢公開你個電話 number 噶嘛，大佬。 小弟我小弟都有兩張電話卡喎。 咁嗱，咁呢啲唔好講啦，呢啲咁 樣。咁你自己係咪咧？係咪？ 咁一定要啦，呢啲咁費事。喂，咁呢啲喂，你如果有咩事，即係可能即係有多張電話卡點都好啲嘅。 頭先我諗一個環節，頭先我約咗阿 Ken， 你叫 Ken 啊，大佬你香港都去居會唔會名名嘅 Ken 啊？阿即係 Ken， 我就約喺呢個時代廣場等。我話我自己帶住一頂紅色嘅倒扁帽，大鑊隨時俾人彈中嘅。我嗰陣係喎，咦？原來丁雲牛咁嘅樣，即刻閃！呢個點同你做節目啊？咁樣大佬真係咁嘅樣，蘇又唔帶咁樣，我可能係咁樣喂。即係可以放飛機， 但係啲女反而啲女都有試過放飛機嘅講真，即係有時可能你約、 即係互動嘅，即係譬如咦，點解我見阿 Ken 黐線啦呢啲咁嘅樣，你 唔 係 因為咁你即 係 其實好多時候換，即係你做得呢啲，其實佢都想揾啲好啲樣嘅，即係可能有啲女其實佢可能見到即係年過40又唔接啊，或者可能見你個樣有啲即係有啲問題，可能佢都會放飛機嘅， 即係見到個梁錦祥咁樣就 喂嗱呢個唔敢講啊嗱呢、這個好驚我之後日做唔到節目 關事嘅呢個叫獨立嘅梁錦祥吹我唔唱 OK 即係話原來即係同嫖唔同啊即係譬如我要上一個一四一個一流一咁樣其實我樣幾奇萬不揚呢個成功咗某程度都局接我㗎好少話嘩見到你好似長毛咁樣我梗唔做你啦咁唔會有會咁樣㗎跟住係唔係都做㗎即係話咁呢樣就同嫖係真係有啲唔同㗎如果個女仔會放你飛機 會㗎會㗎 咁好老實啦你個碌都睇得下咁你應該未試過俾人放飛機㗎嘛 我都試過唔係即其實係可能講真未必係可能佢住元朗嘅咁你跟住你約佢出嚟咁即可能佢你即其實佢唔係好似話你上一樓一嗰啲咁樣咁你咁嘅情況即可能你約佢出嚟咁可能佢又遲半個鐘咁可能我其實我可能我就係本來諗住可能四點約佢出嚟就六點就走人㗎啦咁你再可能你遲半個鐘一個鐘喂咁我覺得可能喂我等唔到你喇喂咁跟住然之後咁喂我問你喂咁問佢喂你幾時出嚟呀你出你仲未到嘅咁嗰啲咁咪有啲情況可能一係就佢之後又唔見咗人啦或者係話、哦、我要約 friend 食飯咁要多半個鐘或者九個字先出到嚟咁喂呢啲咁咪即呢都有啲咁嘅情況係咁樣囉。 嗱好簡單啦以你嘅平均咁多年搞48件 咁唔止嘅其實 唔止啦即係我平均計啦咁我平均共我300件女㗎嘛我都係叫做咪先。 就即系我好好保守啊！我真系我话自己 劲过伊荣啊嘛！ 我劲佢唔过，但我都差唔过千都八百啊！唔知以前唔敢讲，而家够胆讲吓。嗱、啊，好简单啦，会唔会沉船咧？即系见到哇，啲 this is my cup of tea 呢件女真系正、啊，即系同我即系心仪嗰个女士一样啊！你知啦，我哋上大陆玩又好。佢嘅嫖都好，緊會見到有一兩個心頭好，即係會唔會沉船之如此類？ 咁即係其實你話俾我自己就冇沉船，即係可能你話對嗰條女，你話可能好鍾意，覺得話正或者咩，即係你話如果將想佢做我條女嘅感覺就冇嘅。咁、 嗯、 你話，但如果你話想再搵佢，或者想同佢 keep 住一個 long relationship，、嗯、或者咁就會有，亦都试过有两条女系直情，即唔系我，系佢想沟我咯。 喂，即系话喺玩援交嘅过程 系啦。 啊，你系吸引到佢，即系当然你嘅上头 OK 啦吓，我唔系我啦啊，令到佢都中意咗你。 系有咁嘅情况嘅。 咁 即系佢嗱嗰次其实嗱其中一次就系本身咁好似即系我喺本身喺啲。讨论区啦，咁啊，即系可能我都系照咁问，喂，你想唔想搵钱啊？咁跟住就约出嚟见面啦，咁跟住就嗰第一次见面就冇搞嘅，咁就大家即系 咪先唔搞有冇俾钱先？冇啊嘛， 冇，咪即系冇搞，系即系出嚟食下饭，大家见下面先，即系有啲女可能佢觉得嗰次嗰个女都好奇怪，总之就听你把声都觉得话觉得即系好倾咁， 见到你个话你把声你湿晒啦咁样， 啊，类似呢啲，咁。跟住咁後尾未同佢咁啊，即係第二次出嚟咁啊，其實第二次出嚟本身都諗住，我都唔知係都諗住冇搞，但係後尾都有搞到嘅。咁係即係諗住出嚟即係下街啊咁啊，即係佢其實佢一直諗住係想叫我做佢條仔嘅。咁本身就即係開頭就叫佢就話諗住話1000蚊啦。咁但係最後尾其實係冇俾到佢，即係係唔使俾。 即係喺個援交網裏面识到个女仔，同佢讲冇讲好价钱，而最后搞嘢系唔使俾钱。 系啦，即系我咁，当然你话可能食饭或者有啲送小礼物，咁佢想要啲咩咁？ 送小礼物呢啲，我 N 年前啲节目啲讲咗， 系啊，呢唔讲系，即系送少食节，即系送少少礼物俾佢。咁但系嗰个过程里面系冇俾。 即系你系有成有两试过，即系你48件平均计啦，有两嘢冧你坏都。 有一个就系有俾钱，但系后屘佢主动想搵翻我。 O K 啦。咁有冇一啲咧係即係一個長時間嘅關係啦？咁會唔會係有啲係到今時今日你一個月都會揾佢一次，或者兩個月揾佢一次咁？ 即係有，即係而家係有一個 keep 住到，即係其實有一個就係而家本身第一次同佢出嚟，本身唔係咁即係個過程其實唔係咁開心嘅本身，但係後屘就有一段時間，即係我都冇揾佢，後屘係唔知做乜嘢，咁我又冇嘢做，咁問下佢喂你仲出唔出嚟啊？跟住佢又肯出嚟，咁係再之後再 keep 住，但係即係再出過嚟，咁之後再即係再係即係之後咁就 OK 翻，即係大家都有 feel 嘅，講真，即係唔係話係做，唔係話即係。即想即男女朋友嗰種 feel 係即做嗰陣時候都有做係做嗰 feel 咁跟住再有都有 keep 住咁直至係 keep 到呢排直情係即佢屋企有啲問題咁即我可能即當係一個即一個朋友咁開到佢之後係直情佢係唔使咗即係一個類似 sex partner 咁樣嘅情況即我哋係冇再即換即俾錢咁樣。 冇，跟住以後即係譬如你揾俾咗佢三次錢之後，跟住第四次就冇再俾啦。 冇，即係當係即係大家好似出嚟係純粹以一個可能對性又好，對一個即係朋友一個交流，即係當可能係女朋友以外嘅一個心靈或者係一個肉體上面交流嘅咁樣嘅途徑咁樣。 呢樣咧，我都係我不嬲倡議嘅嘢嚟嘅，先。但係我喺我嚟 好難㗎，好難㗎。 我試過有啲咧，有一次咧，真係同條女搞咧，話明揾你咧搞下咧。即係愛上我呢 咪尤其是條女其實即係其實而家我自己都有啲擔心究竟點樣可以係你其實呢種男仔就覺得冇所謂但係女仔即係呢種其實都算一種弱即弱離嘅感覺究竟你點樣去 keep 住呢其實我都有啲怕怕地但係冇暫時佢都 OK 咁就即係我都繼續 keep 住。 即係佢唔好煩你就係、 是。即係佢又唔會話即係佢都講到明佢對我嗰種 feel 唔係 一個男女朋友嗰種嗰種嘅感覺，即係 一個狀態關係啫。 即係佢唔係，即係佢可能一個好佢一個好好好好朋友嘅關係咁樣咯。 我成日都講啊，好朋友真係執翻劑冇問題。但我呢我都好朋友啊，硬係唔俾我執翻劑。喂，嗱，你提唔好講題外話先。 好。 嗱，如果譬如你咁多咁多次，咁約見面 係 跟住上房 係。 嗰、那個過程啦，會唔會好似嗱、我未試過，真係未試過得處男啊！唔好話戰男，我真係未試過。 揾次試下咯。 價錢相宜，可以得嘅。係咪一見到面 係 OK 啦？跟住就可以手挽手，跟住行上間馬攬度，間時租酒店度，跟住做咧，係咪成日扮係會唔會識一個情侶咁角色上去酒店啊？定係話？前後腳啊！嗱，我行先啦、啊，你墊後啊，定點咧？ 如果通常就可能你喺地鐵站或者喺某個地點，咁可能約咗咁樣啦。咁通常都會係即係手挽手或者即係睇下究竟你係同佢第幾次出嚟，或者佢個 態。我計第一次啦。 嗱，第一次嗱要睇咁有啲女可能佢做開或者即係佢有出嚟揾開或者佢自己都係可能一兩次嘅咁都唔同㗎嘛可能佢第一次見你即係佢對你印象又會有少嘅即係嘅態度有啲唔同啦咁可能咁未必手挽手嘅可能即係你一齊咁入間酒店囉咁當咁我可能即係當然咁都可能會問下佢即係即係可能話佢放工啊，或者即係可能即係大家等嗰個氣氛或者等冇咁尷尬，或者第一次見面咁樣，即係當識個朋友咁樣啦。咁一齊上房咯，咁咪即係可能係旺角啊、九龍塘好、灣仔好、銅鑼灣好咁，跟住咁咪即係上房咯，一齊上房，即係都會比較似係一個男女朋友形式嘅。 講完上房就講做完即落房，會唔會話譬如你搞完之後？同佢跟住會食餐晚飯啊，或者行下街睇下戲咁樣咧。 會有試過， 即係行街睇食飯都會。做完之後 我有試過咁樣同佢，即係可能食飯咯，食飯為主咯。 嗯， 即係都可能好傾嘅。咁喂，咁佢有想有冇嘢做嘅，咁咪食飯咯。 哦，嗱，時間唔係好夠啦，咁點都要問多。一兩個問題啊，咁咪咁嗌嚟做，你過嚟做咩？當然啦，你肯定有下次可以再傾啊，唔知傾啲咩？喂，如果嗰條女係年紀太 young， 因為先你講緊有啲係學生嚟噶嘛，咁、上酒店得咩？百佳啊，維多利亞嗰啲得咩？ 我試過同條女佢著住校服咁樣去上維多利亞咯。我唔知道其實我諗其實通常啲酒店唔得但係而家其實可能啲酒店競爭本身好犀利啦咁其實咁我嗰次去就其實冇問題囉即係佢完店行店過佢完全當冇嘢見唔到咁冇問題囉咁就照入囉。 哇咁樣即係你唔明譬如啦、我估計你唔會或者唔知你會唔會啦。譬如嗰個女仔未夠16歲女客佢上酒店好似你都有麻煩㗎你唔擔心嘅咩嗰個譬如嗰、那個援交嗰個男仔。 我自己如果覺得個女仔即係咁我唔會啦如果你覺得佢未夠16或者你覺得佢對於佢年紀可能你知而家香港啲女通常都成個有 次 係啦咁你可以 check 佢身份證㗎嘛你未叫佢攞咗身份證出嚟究竟你夠唔夠清囉。咁即係我以我所知係有啲女係其實唔夠清囉。 呢啲 15歲半咁樣。 呢啲咁多餘嗰啲嘢通常都唔做㗎啦係咪先。 咁但係你鍾意啦。 因為你食上頭㗎嘛嘅靚女嘅話嗰陣18歲又好 ,3 歲都好照計下。3歲都太賤啦唔好講你真係唔啱我。都唔啱我賤男手機。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喂有好多未講完啦係咪呀即係我同你飲酒嗰時候好多未講完下次就搵你再出嚟傾傾。 我完全冇問題你幾時都得係呀。 咁樣 ,ok, 咁樣我哋下次係講咩我未知係咪請阿 Ken, 哎死得你個名真係你個名唔係阿 Ken, 阿 Ken 上嚟我又唔知咁樣緊有機會再過嚟㗎嘛 ,ok, 係啦呢啲。 你係長時間 send 牌俾我㗎嘛係 啊，冇錯。 俾我有 大家嘢同我講啦。 有汪咁樣我揸乾揸正阿汪都未揸乾揸正㗎。 咁之後我仲有幾個網友呢喺輪緊，我輪緊啲網友幾大鑊呢你話咁樣到時我哋再一次可以見面再傾，都係援交真係冇錯㗎。 OK， 下次再見，拜 拜。Bye bye